第六首，求赐传扬圣道之恩。上主，愿你的仁慈和救恩照你的怒言降临于我身。对凌辱我的人，我有所答辩，因为我全寄望于你的圣言。不要由我口撤去真理的训言，因我一心一意渴望你的判断。我要常常遵守你的法典，时时不断，一直到永远。我要行走平坦宽阔的途径，因为我常常追求你的诫命。我要传述你的规律，在列王前也不畏惧。我非常喜悦你的规诫，因为我对此有所钟爱。我向你的诫命举起我双手，对你的一切章程沉思不休。第七首，法律是忧苦之味。求你莫把你给你仆人的诺言遗忘，因为你在这诺言里赐给了我希望。在我的忧苦中，这是我的安慰，因为你的圣言赐给了我生气。骄傲人虽加给我极度的侮辱，但我却没有偏离过你的法度。我已思念到你永恒的断定，上主，我是多么安慰而高兴。为了背弃你法律的罪人，我不知不觉的怒火焚心。在我这客居不定的寓所，你的法令成了我的诗歌。上主，夜间我想起你的圣名，我就决意要遵守你的法令。我之所以如此这般，因我守了你的法范。第八首，立志遵守法律。上主，我说我的福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。我全心仰望着你的容貌，求你按你的怒言怜悯我。我一默想到我所走的道路，就把我的脚转向你的法度。爽爽快快，毫不踌躇，我常遵守你的规矩。恶人的绳索虽将我缠起，我却未将你的法律忘记。为了你正义的判语，我半夜起身赞美你。我常同敬畏你的人为友，以遵守你诫命的人为侣。上主，你的慈爱充满大地，求你教我遵守你的律例。第九首，苦坏警醒人守法律。上主，你依照你的言语善待了你的仆役，求你以知识和聪慧教训我，因为我一心信赖你的诫条。我在受苦以前徘徊歧途，但我现今顺从你的训谕。你是慈善的，好施仁惠，求给我教授你的规矩。骄傲人捏造谎言陷害我，但我全心遵守你的规约。他们的心迟钝如蒙脂肪，然而我却欢喜你的典章。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，受苦蒙难与我确有好处。你口中的法律对我的利益，连千万的金银也不能相比。第十首，求赐忧苦得安慰。你的双手创造了我，形成了我，求你赐我智力，为学你的诫条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喜欢，因为我常仰望你的圣言。上主， 我知道你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，你叫我遭受磨难是理所当然的。照你给你仆人的许诺，按你的仁慈来安慰我。愿你的仁爱临于我，使我生活，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我的喜乐。愿无端难为我的骄傲人蒙羞，但是我要默想沉思你的法律。愿那些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愿关心你法律的人依附我。愿我全心遵守你的法典，这样我便不至自觉羞难。